我国外务相李永虎二月一号打电报给托马斯·克维西·夸尔特伊，表示祝贺他在非洲联盟第28届首脑会议上被选为联盟委员会副主席。电文表示祝愿联盟和他在建设一个自主、和平、繁荣的非洲的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。